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而我呢是今天这个服装上面的这个发型非常出色，我很羡慕很想拥有这款发型的泽华。 其实你这个发型，这个辛普森的发型很像是夏天的一款甜品， 就是其实有卖的，我当时有在纠结要不要买一个，现在很后悔，如果买的话今天上节目就可以全程带着辛普森这个妈妈的发型 假发套吗？ 对啊，就 这 个颜色，这 个发型就是道明寺妈妈的发型啊， 所以很值得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各位。 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那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除了两位主持人很值得看和节目内容很值得看以外，关键是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以后，最近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福利要分享给大家。 我自己个人就很羡慕，很不想把这样的福利送给各位， 但是不行，如果光是咱俩吃的话可能会胖死，但大家一起分享的话其实那个量就刚刚好，这个补充到恰当好处的蛋白质，这款蛋白质呢就来自和世界杯最配的麻辣小龙虾。6月14号一直到7月15号，整个世界杯期间，各位只要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每天我们都会抽取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爆料麻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 哇哦， 这是其中一个福利而已。在下周二，也就是6月26号，我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的那一天，我们准备了线上的砸金蛋活动。这金蛋里面呢，奖品不仅有小龙虾霸王餐的兑换券， 一等奖简直太厉害了！ 一等奖非常值得羡慕，一等奖就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 哪里听不见？ 大溪地 还没有听见哪里？ 你需要去看耳鼻喉科。 大溪地， 对，这样的一个要约新旅行，可以说非常豪华了。这还不是全部 哦，还有啊， 还有， 妈呀！ 6月26号那天，不光有线上的砸金蛋抽奖活动，线下呢还要和各位一起做蛋糕，邀你看电影。我们那一天一整天其实都安排了很丰富的活动，像上午我们就有这982的美女主持人陪你们一起去到乔福芳草地做爱心烘焙， 哇哦， 好看又好吃，甜蜜暴击 ，biu biu biu。 跟过不过生日无关，主要是又好吃，然后还可以全程参与， 对对对， 对吧？ 然后到了晚上，我们这一档就6月26号当天晚上，我们这个7点的直播结束以后，一定要关注到我们潮流梦工厂直播节目结束以后啊，然后在我们给大家在乔福芳草地包了一个大的放映厅， 哇哦， 一起来看一场和青春回忆相关的电影， 天哪，太幸福了！ 届时也会有很多抽奖活动，我们会邀请听友加入到我们听友群当中的忠实听友会首选进入到我们那一天的放映厅当中， 所以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了。 当然也要呼朋唤友加入到属于我们潮流梦工厂自己的 fashion 圈当中，因为我们抽取幸运听友的时候也会首选在那个平台当中先去选取我们的忠实听友。好吧，福利先分享到这儿，也要赶紧进入到今天的直播内容。首先来关注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第一条资讯讲到的是联名。在每周四时尚这个板块呢，我们经常会跟大家提到很多的联名款，像今年前不久火爆朋友圈的 Rimowa 和 Supreme 的联名款，各位应该还有印象， 是 已经被炒到了天价的价格了，一只箱子个十百千万，五位数是起码的，而且那个五位数不是10000出头的那种五位数，就让人完全就望而却步的那种， 就是观赏一下就好了。 对，观赏一下。那紧接着呢 Rimowa 最近和 Off-White 王炸联名推出了全透明款的行李箱，各位见过吗？这一款呢是采用 聚碳酸酯材料制成，取名叫做 More Personal Belongings。 听不懂哎， 就是更加私人化个性化的一款行李箱、你的行李呢在这样的名字背后是全部可见的，因为它是一个透明的盒子， 就里面装什么大家都能看到。 因为今年不是很流行 PVC 的元素吗，给大家看一下，有图片，先行让大家感受一下。 那这样的箱子很不适合我这样的人。 为什么？因为你收拾东西， 我箱子会非常凌乱。 这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概念。因为你比如说今年推出了 PVC 这个元素以后，很多人在 PVC 的包里面会分很多小包包。本来这也是你在装包的时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整理的方案， 习惯也是 对。那 Off-White 的品牌主理人也被称作是塑胶魔术手，也是刚刚他是刚刚加入了 Louis Vuitton 男装。 是的， 对。Virgil 他呢对透明塑胶其实情有独钟的，而这次带来的全透明行李箱和之前价格炒上天的 The Ten 系列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其实自己先行已经尝试了这一款箱子，而且在发布会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发布了一段在机场使用这款全新行李箱的一段视频。 看图片外形是很好看的，看一下视频好了。 好的，这是他在机场，你可以看到除了这只箱子以外旁边还有另外一款来自迪奥家的网红款。他在这个箱子里面就加入了很多自己的小的袋子，但我觉得他还没有特别精心的去设计箱子里面的小包袋。但是这款箱子本身这个拉手处的那个塑料环上有非常明显的 Off-White 的标志， 很显眼。哎， 对， 茫茫的香海当中一眼就能够看到它。 如果你能够想到这只箱子的话，我估计你就会成为那个行李袋上。但是我箱子不会舍得去托运吧，这应该是登机箱。 对，登机箱是 完全没有必要去托运。 但我还是在纠结说，如果首先买不到啊，但真的能买到的话，你说你往里面放东西真的很奇怪。 哎呀，你放心， 旁边路人就说，哎，我喜欢你的袜子的颜色。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款箱子，采用全透明聚碳酸酯制作的 Essential 系列呢，是 Remova 至今重量最轻的行李箱。因为之前使用过 Remova 行李箱的朋友们肯定都会诟病它那个金属系列， 是 就觉得自重太重了，我又不一定每次出行都会坐头等舱，那我随身携带的行李就托运行李的本来就有一个上限， 是 结果箱子本身自重占了一半的重量，就觉得装不了什么东西， 弱小女孩子根本扛不上去。 那这一回呢，这是一个最轻的 Remova， 同时呢它有两个尺寸分别用作 personal 和 belongings， 这样特别具有 off-white 特色的方式来命名。外表看起来虽然像泽华所说是一览无余的，但是其实箱子内部留了一个可以拆卸的隔层，作为一个遮挡布，同时还配有一个同款透明的洗漱包。 就突然想到有些汽车它有那个也是遮挡布，怕一升的话你从外面完全看不到里面。 可以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自配的这样的一个遮挡布 啊， 是黑白配的，有 Off-White 的 logo， 所以其实不用太过担心说你里面东西完全会被别人看到。那这个小箱子呢，我们刚才说了嘛，主理人自己已经率先使用到了，而且呢这一代网红箱在昨天巴黎时装周 Off-White 自家发布会的时候已经抢先亮相了。我们也来看一下昨天在发布会上这个箱子发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看，这是模特们来秀出的，在这个透明箱子里面垫入了具有 Off-White 最大特色的那个斜纹斑马线的 对 这样图案的袋子。 但这个黑白也很搭，很好看。 而且最炫的是这款箱子因为很轻，所以可以作为双肩背，背在肩上。你看 这样还是很酷的，是 是不是酷不酷？ 这日常也可以当书包背，其实 对男生背在身上完全不会觉得很奇怪。这是这只箱子跟之前 Remova 和 Supreme 合作那款箱子放在一起的对比照， 有一点不想要 Supreme 了，就像这一款吧，透明的这个，说的好像我都有似的。 然后另外呢，这也是 Virgil 在发布会现场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展示，这个是他自己配了一个 Off-White 的肩背带。我不知道到时候买这个箱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原配这样的肩背带。以及这只箱子跟各位粉丝们发布一下，今天是21号，在6月25号的时候就会在线下门店以及线上快闪店开卖了， 到时候应该会排很长很长的队。 一定会的。你还想看一看 Off-White 昨天发布的各种其他单品吗？ 好啊，很好奇。 其中就有你的辛普森同款， 我一眼就看到那个辛普森， 很炸眼。 是， 以及女生的白色数字 T。 这一季的 Off-White 没有特别的夸张。哎， 对，非常的实穿， 嗯， 以及这些，哪怕是男生的，除了中间这个马甲稍微有点夸张之外，右边的这个彩色的袍子其实日常也是可以穿的，秋冬季， 但也是挑人了。 嗯， 左边的那身裤子有点不太好穿，但衣服很好穿啊， 卫衣很好穿， 对， 中间牛仔裤也很好穿，包括鞋子也非常好穿。再来看一下这些丹宁的单品，颜色就很清新，左边这一件牛仔外套采用了一个不规则的， 还是斜扣 的，对，这样的设计，有点类似 Balenciaga 之前的设计，以及右边这种工装，如果穿全套的话， 是谁的眼神锁定我？ 还有，哎，今年 T 恤当中有挺多辛普森系列， 我最潮，你看。 我们来期待一下主持人泽华哪一天可以把这一款辛普森妈妈的同款头套带到直播间来，好不好？ 其实这个就是那个 Off-White 专门为我一个人量身打造的一款衣服了，大家可以羡慕一下。 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进行当中，潮流风向标。我们了解完了王炸联名款之后呢，继续前行。接下来要看到的这一款单品，我觉得在价格上面可能没有这么的 夸张， 对，距离遥远，反而是很亲民。 嗯， 这是来自 Puma 和 Sophia Webster 共同推出的一个西瓜拖鞋。 西瓜拖鞋很适合夏天，哎， 太适合了。你知道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就已经口水已经溢出来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图片，它长这样，整个配色就非常的夏天， 非常的夏天， 很清凉， 但其实不太好穿吧。 其实今年很流行通过就是白袜子或者是一些有趣的袜子穿在拖鞋里面，来展示你的袜子，同时展示你的拖鞋。 但是单看的话，远看有一点红配绿的这样一个感觉。 可是红配绿它是做成西瓜这种配色，所以完全是合理的， 饱和度都比较高哈。 嗯哼，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入手这款拖鞋的话，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选择穿搭白色的短袜。 我突然想到，大张伟老师应该很适合驾驭这款鞋。 这款鞋据我了解，如果能够买到现货的话，差不多是在1000块钱以内。 嗯 嗯，如果粉丝们想要去入手的话，还是很合理的一个价格。 是， 穿上它可以去踩一踩沙子。接下来在潮流风向标当中，我们了解到的最后一条呢，就比较实用了。想到的是夏天很多单薄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会选择手洗， 嗯， 不太会容易积洗，它的很多材质呢是比较，比较娇气的。 对。 但是似乎我最近听到身边很多的人都有在诟病一件事情，你花了很多钱去买了一个单品，它反而好像越容易掉色。 是真的掉色啊？ 是真的掉色，就是放在水里面，你哪怕不去浸泡，你刚一放到水里面，然后那个水就变成了衣服的颜色。 那还好只是单洗这一件，如果是跟其他衣服混合到一起洗的话，掉色它就会冤枉别的牌子的衣服。 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越贵的衣服反而越容易掉色，其实是有原因在的。首先随着科技的进步呢，名牌服装生产商会选择一些天然成分的染料来进行染色， 嗯， 这样的染料呢牢度会比较差，但是呢对人体是没有害处的，而且很环保。比如说像蓝染工艺，就是从料蓝当中就提取靛蓝这种颜色，然后再对布去进行人工染色。那这种衣服如果洗涤的时候长时间浸泡或者是堆放的话，就会容易出现掉色，以及也不能使用高温来洗涤。大多这种染布的工艺会使用在夏季或者是贴身的衣物当中， 夏天很多蓝染的那种短袖短 T， 对，就是有点类似那种看上去像是麻布，但是其实摸上去又会很舒服的那种料子。 嗯， 基本上都会用到这样的染布的工艺。 然后有一些牛仔衣，它其实也是蓝染做的。大家一定要小心。那就是说用冷水去洗，就会好很多。 而且你说那种牛仔布，不要背白包。 嗯， 就把你白包染成蓝色。 所有鲜艳的颜色都会被染。 对，很可怕。那哪种衣料会掉色呢？衣物在洗涤的时候发生掉色现象，而掉色其实是有规律的。天然纤维制造的纺织品比化学纤维更容易掉色，也就是说像棉啊、麻、丝、毛纺织品天生就是要比涤纶啊、锦纶啊、禽纶啊更加容易掉色的。 哦，但现在你买的衣服大部分都是棉麻丝做的。 对呀， 丝 都 比较少了，棉和麻多。 大家都希望能够买天然的制品嘛。 是。 但其次呢，颜色比较浓重的纺织品，而且色彩越是鲜艳的纺织品，它就越容易掉色。也就是说，深色更容易掉色，而且浅色和一些比较暗淡颜色的纺织品反而不太容易掉色。 嗯，是。 这跟它染的颜色的那个程度也有关系嘛。 那防止衣服掉色和褪色的洗涤方法都有哪些，在这跟各位分享一下。首先，为了使得衣料不掉颜色，应该选用的是中性的洗涤剂，在凉水当中去洗涤。 嗯， 比如用丝绸的洗涤剂，或者很多丝质的产品，商家会告诉你说，你洗的时候放一点点洗发水， 哦， 用洗发水来护理丝质的。 夏天穿丝质的衣服挺多的， 特别特别舒服， 我都会选择不洗，很怕给它洗坏。 出了汗可怎么办？一定一定切记，这样的材质不要用洗衣粉、肥皂来洗，嗯，也不要用热水来浸泡，这会很可怕，后果会非常严重。那接下来呢，就是分开单独洗了，就是深浅颜色的衣服一定要分开， 嗯， 避免深浅颜色互相沾染。在洗涤的时候，在温水里要放一些盐，盐是有锁色的作用的，水的温度千万不要高，或者你也可以放一些白醋， 嗯， 就是衣服新买回来标签刚刚剪掉的时候，你也可以放在冷水里面放一点白醋泡一下。 但不会有味道吗？ 白醋没有味道， 哦， 醋酸是立刻就可以挥发掉的，所以不会残留任何味道。 但这个深浅颜色不是就是黑色跟黑色在一起洗，白色跟白色在一起洗，有的时候你像黑色跟红色或者跟蓝色也可以在一起洗，但是你要注意你那个红或那个蓝会不会掉色，包括那个黑。 红色是染料当中非常非常不稳定的一种染料， 对吧？ 哦，接下来以及清洗之后呢，马上要用清水去漂洗干净，也不要使肥皂或是碱性的洗涤剂太长时间的停留在你的衣物当中，这也是一个小 tips。 以及接下来呢，不要在阳光下暴晒，一定要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去晾干它，而不是晒干它。 嗯， 以上是在夏季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有一些天然材质的单品，必须要自己手洗，也不能机洗，那怎么样能够尽量的避免它掉色或者是染色的一些小方法。今天我们稍后会在节目当中通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跟各位分享到世界杯期间怎么来让自己 pick 成为男友喜爱的世界杯小姐姐的一些穿搭方法， 这样才不会男生一看球的时候完全不看你，一整晚的不看你， 可能眼光小眼睛会一直 watching you。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因为刚才讲的是一些比较贵的衣物会相对容易掉色， 哎， 那我们也来采访一下，有一个街采说到的是大家一般出街的时候会选择多少钱的衣服来作为自己日常的一个穿搭。 嗯， 这儿会有一个街采的统计，看看是不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选择也会比较接近。那么这段视频之后呢，我们也要稍事休息告一段落，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 就穿合适自己身材的， 剪裁比较简单的衣服， 没有固定的剪裁，街头啊、嘻哈这种。 几十块钱吧， 到200左右， 300块钱左右， 100多。 What？ 合适自己身材， 舒不舒服？ 配色， 脸颊舒服， 休闲一点，街头啊、嘻哈这种， 配色系比较多一点。 不买贵的，买自己合适的就好。 都会吧。 自己需要什么？ 没有固定的品牌，适合自己可以， 好看为主，没有什么品牌。 但是好看更多一点，牌子的东西关键还是自己搭配的问题。你有的人花几万块钱搭配一身衣服，其实还不够一个人拿1000多2000块钱搭了衣服好看。 有靴子吧， 像什么？ 好的手表。 Simple Project 最近他们做什么欧罗衫啊什么的。 李宁的鞋子，李宁这次时装周太炸了。 好像没有 吧， 好吧。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你看我的眼神像是在把委屈诉说。 Hey baby， 这都怪我，真的真的舍不得你难过。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像我这种主动的女孩，越过爱你需要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yeah. 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 No，